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安乐周岁宴这一日，恰巧是帝子元代替帝进言在崇文阁讲学的日子。他为因安乐生辰提早离阁，循惯例上完了课才从崇文阁回来。回地府的时候尚早，寒夜的行辕和侍卫明晃晃在府门外杵着。帝子元把马鞭交到府门前候着的管家手里。 宣王来了。 是小姐，殿下晌午便来了，正和安乐小姐在后院玩耍呢。 老管家对帝子元一直是当年的称呼，这么些年都没有改变，帝子元便也就随着老人家的喜好了。 他又去逗安乐了？ 是啊。 帝子元挑眉，没有回书房，径直朝后院而去。孩童清脆的笑声如银铃般传来，帝子元一路走来，眼底泛起淡淡的笑意。安乐虽然只有一岁，但实打实是个野性子，半分女娃娃的矜持都没有。明明在皇城根下长大，却和在帝北城长大的帝子元幼时魂似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寒夜格外的喜欢他，疼得跟眼珠子似的，连怨琴有时候都感慨着，若是不知道的，还以为安乐是宣王的闺女。安乐堪堪能爬的时候，寒夜就亲手给他在归元阁里搭了个秋千，他没事就爱抱着奶娃娃在秋千上晃荡，连安乐走路都是寒夜手把手教的。 还真别说，我们政务繁忙，他这小半年陪着安乐的时间倒是比陪着我的还多。 帝子元心里腹诽着，脚步不自觉一顿，为自己特别不成器的想法难得尴尬了一回。这么想着走着，便到了归元阁，挥手让一旁的侍女免了行礼。帝子元抬手朝院里望去，归元阁外的小院里，寒夜一身月白长服，正在秋千上晃荡。安乐抱着寒夜的头坐在他肩上，伸长脖子朝院外望，小小的布鞋在寒夜肩上胸前踩了不少小脚印。寒夜魂不在意，只带着笑稳稳地拖着奶娃娃。安乐白嫩的小手使劲挥着，不时在寒夜头上亲亲撒撒娇，圆鼓鼓的眼笑得眯成了一条缝。安乐学会说话没几天，却格外熟悉飞这个字，每天不这么封上一回，整天都蔫得没劲儿。有时帝子元耐不过他，半夜里头都要陪着他耍上一会儿。也是奇怪，但凡有寒夜在的时候，这种抱着他玩耍的施恩，安乐从来不给别人。帝子元朝一大一小的身影看去，目光在寒夜带着笑意的脸上顿住。寒夜神情柔和，眼底温煦似海，看着安乐时的欢喜和珍视，甚至不需要掩饰。难怪都说当今静安侯嫡女是个有福的，没有人说安乐和她当年一般贵不可言，可比肩皇室公主，所有人只是说她是个有福的。望着眼前这一幕，帝子元突然明白过来，那十几年暗沉无尽的岁月是真真正正的过去了。帝子元没有入院，他笑了笑，眉眼微展，悄然离开。安乐的生辰宴在静安侯府热热闹闹地举办完，席间只出了一件无伤大雅的小趣事儿：东宫太子韩云带重礼给帝安乐过生辰，哪知平日可劲儿能折腾的小寿星，席上却在小太子身上睡着了。偏生好巧不巧，一双白白嫩嫩的小手缠上了太子腰上别着的那块和田玉上的线穗。静安侯夫人本欲叫醒小娃娃取玉，哪知太子却将线穗剪断，将那方玉一同当作生辰礼送给了帝安乐。 一桩小事无足挂齿，说出去也只是太子仁厚爱臣的美谈。但若是太子身边照拂他长大的人，便知道东宫对这个侯府的狄小姐是何等喜爱。那块和田玉是当今宣王所赠，自三岁起，太子从未离过左右。当然，这是后话，亦是另一个故事和际遇。安乐生辰的第二天，福陵山的小沙弥送来了一封信函和一方木盒到侯府。信到弟子园手中后，他就这么伴着冬日暖阳在归元阁坐了一下午。弟子园的异样没什么阻碍，便传到了宣王的案头。太阳落下最后一抹余晖的时候，寒夜立在了归元阁外。弟子园一身薄袄，坐在归元阁下的回廊里发呆。他望着福陵山的方向，脸上带着一抹彷徨和无措，这是极难见到的。哪怕是当年昭仁殿上他凭一己之力对抗整个皇朝为帝家沉冤昭雪，亦或是西北绝境上重兵压境时，都不曾出现过这种神情。寒夜还没有走近，弟子园已经转过头来。 寒夜，姑祖母她走了。 帝圣天离开福陵山了，想必小沙弥送来的是离别信。帝圣天这样的人物，闲云野鹤惯了，上天入海遨游天下，从不会做交代。当年一别数年易逝，这次会遣人来送信函，那便意味着他此生怕是再也不会出现了。从帝圣天那一年突然出现在福陵山，一晃已经7年过去。这些年他在福陵山上安静度日，几乎从不离开。时间久了，所有人便也会觉得这位帝家的老祖宗会一直留在这京城近郊守着帝家。他离去的这一日让所有人猝不及防，包括帝子园。帝子园身旁的木桌上放着帝圣天送来的信函，信函半展，上面飘逸利落的笔锋只落下了一句话： 帝家百年之幸，得女帝子园。 短短数字，没有谆谆教诲，亦没留恋不舍，只这么一句，却重若千金。帝圣天生逢乱世，一手创建大晋王朝，一生尘世浮荡，阅人无数。当他此言者，天下屈指可数。如今多了一个他亲手教养长大的弟子园，各中欣慰骄傲只有弟子园自己知晓。 我知道。 寒夜立在弟子园面前，手从他长发上拂过，落在他膝上紧紧相握的手上。他半蹲在弟子园身旁，一点点把他的手展开，包拢在自己掌间，散去他指尖的寒冷。寒夜笑了笑，眼底煦暖如初。 老师终于是对我们放心了，他坎坷跌宕了半生，这些年肯定累了，京城和天下都留不住他，他要做的能做的都已经做完了，或许离去才是他的归宿。子元，我们应该谅解他。 弟子元垂下眼，看了一眼身旁木桌上盒子里放着的竹剑，当年在九华山上跟着帝圣天习武，他所用的每一把竹剑都是帝圣天亲手为他做的。弟子园眼眶一下便红了起来。 我知道，我只是不知道，当有一天我做到足够好，完成他所有希冀的时候，该去哪里告诉他，他又会不会看得到。 帝圣天对帝子园而言是不同的，在他背着帝家冤屈和血仇蛰伏在晋南的那10年，帝圣天几乎囊括了他人生的所有角色，血亲、老师、长辈，还有唯一的永远不会背弃他的依靠。如果没有帝圣天， 世上哪来弟子缘？他一路前行，披荆斩棘，从不退后，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身后有一个帝圣天。 他看得到万里国土，天下山河，你的抱负和愿景，他都能看得到。子源，我会陪着你一起创造老师和太祖当年所期待的大境，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你走下去。 天空尽头最后一抹夕阳被黑夜吞并，弟子源却在这一刻突然开口问： 寒夜，为什么你自封的王号是玄？ 他撞进了一双世上最盛若朝阳的黑眸里，那个有着这双眸子的人笑着开口： 玄，光也。你希冀的乾坤盛世，大境之上的这束光芒会为你抵挡所有，拱手献上。 他侧起身，在弟子源怔住的神情里，在他耳边轻轻落下一吻，温暖的笑意透过他的耳边传到了他心里。 子源，你没听错，我的王号是我的承诺，或者你可以理解成是本王在对你表白。 谁说当年的东宫储君，如今的宣王殿下，清冷出尘，金傲于世，永远不解风情，如天边皎月？不不不，只不过他暖的不是你罢了。要说这世上能说出最霸道尊荣的情话的人，过了今夜，寒夜任第二，整个云下大陆上不会再有人够资格谋那第一之位。只可惜两人的默默温情和朝堂的和谐没安稳几日。五日后，北秦崇善殿长殿亲至京城，送来了北秦愿自弃帝号降封为王，率北秦子民归降大境的国书。此国书一出，意味着统御云下北地数百年的北秦帝国正式瓦解，更是云下历史上北夷蛮族首次对中原汉族称臣。这是大晋建朝以来最大也是最酣畅淋漓的一场战争。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血刃拿下最后五城，亦可免了大晋将士的死伤。几乎没有人会反对这道北秦送来的最后的国书。可是满殿朝臣，上至宰府勋贵，下至清流谏臣，却没有一个人敢在金銮殿上合手接下这道求和国书。只因为那国书中除了赦免北秦子民和将士，留住整个北秦皇室的血脉外，还有一个要求：北秦摄政王莫双自请嫁入大境为宣王妻。当然他不谋正妃之位，只求侧妃之喜，但只是这么一条在历朝历代里几乎无关痛痒的降国请求，却成了整个大晋朝堂难以解决的问题，包括那位再次被求娶的宣王殿下。 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